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情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 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17: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今天是周一啊，我们继续巡街去啊。这个我们要继续沿着地铁线找一找好吃的。 是的，我们在上周呢新起了一条线，是地铁一号线。 哎， 我们四惠就不算了 啊， 因为四惠 也不了解， 家属区比较多啊。我们呢是从大望路开始 啊， 一直呢应该是已经到了就是建国门桥吧、啊、 对， 然后中粮广场就算已经说过了， 接下来马上要进入到东单了。 哎，东单 是吧， 就是我们原来俗称的银街嘛。 哎，之前我们可能要有遗漏的，大家也可以来补充一下。 嗯， 对不对，接着继续坐着地铁啊，咱们奔西走。今天呢跟我们一块坐地铁找美食的啊，是我们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北京社科院满学所的博士后，会玩老北京的休闲生活的作者杨元老师。欢迎杨老师。 哎，大家好，我是杨元。 在欢迎杨元之前 啊， 还得再多问一个。哎，你说像你比如说研究那个啊明清的 啊， 然后包括对美食也有所涉猎 啊， 因为那个时候比如说你 社会生活， 哎，对对对、啊、收一些菜谱啊等等这、啊、但是你在现实当中你有没有说哎这类菜我好，那类菜我不好？ 会，就是因为毕竟咱们这个嘴是从小在北京吃大的，那有味觉的痕迹在这里头。你比如说我其实最主要的爱吃的还是鲁菜类的。 嗯 啊，你说南方菜爱吃，但是呢不会那么想，是吧？你说谁好，有时候觉得用南方比如广东的那个淮扬菜我都喜欢，包括上海本帮菜都喜欢，甚至于很多东西觉得比鲁菜的好多都好吃，但是呢你想的心里真正特想的挂念的还是鲁菜这种东西、哦、啊。 好吧好吧，那你跟我们俩还是有差距的。 哦，是吗？ 嗯 啊，那 我们俩基本都会涉猎。 不，我也会涉猎、哦、但是就是说那个就是还是会有偏好 啊、 还是会有偏好，知道人家那好，也喜欢尝人那好，但是那个尝，跟爱是两回事儿，我觉得， 哎呀呀， 是吧？ 就跟前天吧， 啊， 我看我一个朋友写的公号，然后他去新疆 啊， 去那边了，然后依然是扫这些美食， 啊， 然后就专门去那儿采访了一个新疆当地的 啊 做肉串的朋友 啊， 人家做肉串已经做了40年了， 嚯！ 就那，当然人家入行早啊， 是是， 入行早。 嗯， 然后呢，他就把他去那儿，然后专门让这个入行40年的这个、又给他来了一遍。 哇！ 当时就宰杀了一只当地的羊。 哦。 嗯，说在当地大概是300-600不等。 啊、 就是这个价格嘛。 就一只羊300-600。 对对对对对。然后宰杀完了以后穿串都是拿那个果木。穿，因为说果木里头一烤完了，里头那个果木的汁液 啊， 会刺激到你烤的这个肉，然后它可能里头会有一些反应 啊， 然后会更香。而且说在新疆当地呢，基本上比如说像咱们一说，哎呀，就孜然、辣椒面什么的，这个也可以有，但是你自己 自己去撒，人家是没有的。 对对。 但是人家真正往上头放的就两样东西， 嗯， 一个是洋葱， 皮牙子， 哎，然后另外一个西红柿， 嗯， 往上摆，就拿这个吃， 嗯， 然后烤的羊排， 嗯， 烤的肉串，哇，天哪，看得我呀真受不了， 嗯。那边就比较野性，原来我去 肉好顶一切， 就是肉好嘛， 啊， 就是逮什么就跟那个贝尔似的， 嗯， 啊，是吧？贝尔不是逮， 啊，那个肉好是另一回事啊， 反正就新鲜嘛， 啊， 对吧？你到了新疆也是，我去新疆的时候，那个有一的这就是算是我朋友的爷爷辈了， 嗯， 都已经很大年纪了， 是长辈嘛， 对，他的普通话不是特别好，我得靠他来翻译。我就跟他聊，我说过去你们烤串什么什么的， 嗯， 他说过去什么烤串没有卖的，哪有说卖烤串的，没有， 嗯， 都是自己家自己弄。我说那个红柳枝烤串，他说那个是属于没什么东西能弄，你拿毛衣汁煮吧又觉得浪费，所以就那又不要钱还很多，而且他那个树油性比较大， 对， 嗯， 你经常烤吧他也不会说着了， 嗯， 所以你那个能穿完一次，我哪怕不用了，我再掰也有一堆呢， 嗯， 全是这林子。 那个也是很往后的事儿了， 哎，都是很往后了， 嗯。 最早的时候就是拿一棍儿穿着， 对， 然后就最后可能是分别，哎，发现这个红柳啊，这个什么的， 嗯， 他们的这个油性比较大，不容易着， 嗯， 而且呢，好像还有点香味啊，怎么着的， 嗯， 哎，就拿这个来穿了。 最主要其实最早就是因为多， 哎， 嗯， 就是因为多， 嗯， 太 没什么成本， 就地取材嘛。 对， 嗯， 羊也是，嗯，到处跑的都是， 嗯， 随便抓一个来就吃它了。今天烤着吃，炖着吃啊， 嗯， 哎，就这样。 其实你说那个串儿，按真正咱们说那个技法，啊， 嗯， 其实叫就是插烧，插进去烧。就， 哦，是这个意思， 就叉烧嘛， 哦， 就是认识一种烤的技法嘛， 好吧， 烤肉的技法嘛， 嗯 嗯 嗯，这真讲理哈， 是是是， 嗯，来吧， 来，那咱们从东单开始， 好嘞好嘞， 哎，这样我再补充一个， 啊， 但是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啊， 我记得原来就是在中粮广场斜对面，不是国际饭店嘛， 啊， 嗯， 在国际饭店顶层，那时候有所谓的旋转餐厅， 啊， 哦， 基本上是一个小时转一圈，还是俩小时转一圈 啊。 哎，还是挺洋气的， 是是， 而且它那个顶层是自助的，中午和晚上价格是不一样的， 哦， 还不错， 哦， 生鲜呐，包括海鲜类呀， 啊， 然后包括热的炒菜呀， 嗯， 哎，都有， 嗯， 然后晚上当灯火阑珊的时候， 嗯， 你在那上头一待， 嗯， 旋转360度， 哎，那上能看故宫了吧？ 如果因为 转到天西的那时候就可以看了啊， 哎，但是因为故宫可能到晚上灯都关了嘛， 啊，那你中午去嘛， 对对， 是吧， 是，但是你比如说晚上你要是看比如金宝街这边的， 啊，对对对， 哎，那四合院啊或者这些房子呀，啊，包括二环路， 嗯， 然后包括像北京火车站的那个钟楼 啊， 哎，这些都是有 啊，那就是好办法，就是 如果天好的话， 啊， 看晚霞落日， 啊， 哎，很漂亮， 嗯， 晚上六点多去，天没黑呢， 哎，差不多， 然后你这个先看白天的景， 对， 到晚上吃到晚上七八点钟天黑了再看夜景， 可以， 是吧， 嗯，哎，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 反正以前一直是有，因为你看，比如说后来咱们流行着到国贸这边啊， 嗯，对对， 比如什么国贸37的顶上， 嗯， 然后那个百悦的66楼，嗯， 啊， 包括它5楼的酒吧， 嗯， 这些都后来才有的， 嗯， 最开始有几个在顶层可以吃所谓旋转餐厅的， 嗯， 国际饭店是一个，它真转。 是是，我知道，就跟电视塔那似的， 走着了， 电视塔似的那种， 对对对， 啊， 电视塔 一样的嘛， 算一个， 啊。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动物园那边的那个 哦， 西园饭店 啊，对 啊，西园饭店 这也是有的， 啊。那个西园饭店那个旋转餐厅可老了， 没去过。 那个因为我小时候住那边， 啊， 所以就知道听说过，没去过， 哦， 啊。 好吧， 那时候餐厅就玩这些概念， 那得80年代就有了吧， 而且得特好特好。特殊的馆子才能做起这个东西来， 那都不是馆子才能做这个 啊，哦，是， 对吧？那都是人家自己的馆子，那是人酒店自己的馆子， 对， 啊， 嗯， 来吧，该迎接了 啊，这就咱们也先别说迎接的事儿呢，这回这不是咱们编辑让我再补充一点什么， 嗯， 咱们博物馆类的东西， 对，长安街边上， 对吧？你像那个什么，建国门中粮广场对面，就是往以北。有几个博物馆，包括东单附近，咱们都可以 说一下， 嗯， 是吧？你比如说那个咱们老知道那个五四运动叫火烧赵家楼， 嗯， 是吧？其实就在中国社科院长安大学后边那块、 哦、 啊，就是那边啊。但是当然了，赵家楼是没有了，火烧了嘛，1919年就没了、 嗯。 但是就是说那边还有，比如说啊，这个智化寺， 哦， 智化寺这个是北京很少见的黑琉璃瓦的建筑群， 嗯 啊，这个它也是原来这个大太监王振的家命，那年播了一个电视剧比较热捧的那个叫什么《女医明妃传》， 嗯， 里头不就有这大太监王振吗？啊，包括这个明英宗什么等等的，那个是明早期的建筑，所以你现在到他那儿去看，那个院子是沉降的， 嗯， 那路面比院子高，按理来说，这个过去北京的这叫跳坑院子，这个是不值钱，但他那个值钱，他那个真的是因为年代太久远，那个房子没动，所以它沉降下去了。 哦 啊，所以、 就是、随着 时 间的推移， 对， 它 就往下沉 降，自己 建筑质量有问题还是 时间太久？ 是不是？ 是 600年了，你试试。 哦 啊， 当时可能建筑条件也有限。 没有啊，它当时建筑条件没有问题啊。 哦， 你看现在包括故宫很多的三大殿什么的，都是翻修过好几次的， 嗯、 就是。烧一遍然后再重建，你现在看故宫那三大殿也都是清初的， 嗯， 清初的建筑，那个真是600多年， 那就是地壳的运动，嗯， 好吧，就是这意思吧。 好吧，反正陷下来了哈， 反正陷下来了，关键是里头门票很便宜，但是它是全国唯一一个就是京音乐的一个演奏场所。 对 啊，京音乐不是说北京音乐，它是从唐代开始的一种佛教音乐，在首都京师所在的地方有这种音乐，它从唐代开始一直流传，就只保留在首都，然后逐渐到现在你去可以听， 现在还有， 对，它还有演奏，它是非物质文化 很有 遗产传承， 嗯， 那个东西免费听， 嗯， 没有，你就是打听好是它什么时候唱。那佛教音乐，咱们不说是不是佛教音乐，关键它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种传承很宝贵了， 嗯 啊，而且是活的，人张嘴就给你唱了， 嗯， 而且好像周三下午好像还免费， 嗯， 有100个名额， 人家唱的就是活历史啊， 就是活历史，上千年的历史差不多、哦、啊，比这个寺庙还古老。 就社科院后面，我觉得最著名的，我只知道贡院。 哦、 啊，宫院啊 啊，对对对， 但宫院不是原来的 啊、 哦， 就跟原来那个宫院是两个概念， 就是名字了、 哦、 啊，就是名字了啊， 好吧好吧， 啊，不是有一个特别奢华的那个什么，那个是那叫住宅楼，宫院6号， 没，那跟咱们没什么关系， 是是是， 啊， 我进去看过一次， 嗯、 后来 就吐了，然后就接着往后， 太晃眼，我就觉得下次要去的话戴个墨镜好了、嗯、啊。 哎，除了那几个，你说博物馆还有别的吗？ 那、嗯、咱们再往西一点， 嗯， 没到东单的时候，咱比如哦，对，就是这个皇室城。皇室城是原来就是东华门以外。东华门以外那条街上是那叫什么街来着？皇室城呢是专门过去明清保存档案的地方，就是所有它的所有结构是砖石结构的，咱们所有的古建筑都是砖木结构，所以它没有一颗木头，所以就是为了保持这些文件的不怕被焚毁，它就建成了这种形式。但是现在这个院儿让不让进我不知道。啊、嗯，这我大概10年前的时候自己溜达进去看一看，它就外部建筑里头，它人家可能有什么公用啊或者什么的，那个院儿你自己溜达进去还可以看。那10年前，现在呢我就不知道还能不能随便进了。那个整个的建筑结构是，跟中国传统建筑结构完全不一样。 嗯 嗯 嗯， 这是一个皇室城，还有一个普渡寺，普渡寺呢也是在这个东华门以外。这个地方呢，其实这个地方那个谁也写过，咱们那个周二的嘉宾杨多杰老师那个尘封秘境，72个尘封秘境里头也写的这一块、很多的。这个普渡寺在明代，咱们刚才不是说那个女医明妃传里那明英宗吗？明英宗被蒙古人掠走之后，被放回来之后呢，明代宗就景泰帝就把他给囚禁在那，就软禁在现在那个普渡寺那个地儿，就是那时候叫 叫不叫南府，就反正就是南宫吧，还是什么，就是在那个位置。到清初呢，又有著名的人物，比这明英宗还有名，就是多尔衮的府，在那儿，就是睿亲王府嘛。之后呢，睿亲王多尔衮死了以后，不是被顺治痛恨，又鞭尸吧，又什么这个那个的，然后把他们家那个王爵全都给革除，把他们家这个子嗣也革除宗籍等等的，这个地儿呢就改成庙了，也不叫普渡寺，叫噶哈喇嘛庙，是黄教的。因为这个清代这个满人他信奉的佛教主要是从蒙古这儿信奉的这个藏传佛教，所以那儿叫噶哈喇嘛庙，就是翻译过来叫大黑喇嘛庙啊。那么到后来逐渐才变成普渡寺。现在呢是一个就公园性质的，还有几个店，一两个店还保留着，然后周边就是一个完全不要钱的一个公园，你可以去看看啊。就那个普渡寺，就是原来多尔衮原来住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啊，包括后来我前两天看朋友圈，咱们那个相声演员英宁老师发朋友圈说他小时候就在那儿上小学，那个地儿原来就是清末民初的时候有很多咱们这叫这个庙产兴学这么一个概念，就是寺庙改成学校，那么后来有一度它是改成学校的，那英宁不就是在那儿上的小学吗？这个是咱们说这个普渡寺。还有呢， 还逛呀， 还 不吃饭吗？ 还有一个连吃带看的 哦，这有吃的、 东华门外、再往东走一点、翠明庄 哦，听着就像个大酒楼 啊、它是个宾馆 哦，你挺不错 啊， 几星级的呀？这是 几星级我不知道，但是这个是当年那个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国共谈判的地方 哦， 北平谈判就是在这儿，而且呢它最早是日本人建的这么一个宾馆，最早它是日本人在华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多的宾馆啊酒店什么的，他自己投资弄了这么一个，然后也作为他这个一个特务活动的一个点儿。那么后来到45年抗日战争结束之后，那么他们就撤走了，国民党就接收了，专门国共谈判就安排在这儿啊，那这里头的服务人员都是派的国民党特务啊，然后那个反正吧，这是有一段故事，大家喜欢的可以参见这个咱们。 现在特务还在，不是现在那个大酒店 还 在，还 是宾馆、 哦、 宾馆性质的，但是呢里头还是西餐厅，不贵，人均98，你可以去看看，吃好吃不好吃，这我就不好说了， 反正感受一下那氛围， 哎，感受那一下氛围，对，还有一个呢，就是挨着它也挺近的，那就是。不算挨着挺近吧，你一直往从这儿往南走，往南走就东郊民巷啊， 是 东郊民巷那边，东郊民巷那儿不是有一个华丰宾馆吗？那是过去著名的六国饭店， 对， 六国饭店那儿现在也有饭馆， 有， 是好像做湘菜的吧？ 对， 你人均也挺 在一层 啊，对。 还挺好吃的，说 啊，是吗？ 还不错啊， 啊，是吗？ 不错啊。 哦，那你给介绍， 因为 我一直没敢进去。 因为就在你法院那斜对面嘛。 对对 对， 对 吧？然后正对面是人家那个法院博物馆，然后呢， 警察博物馆， 警察博物馆， 对，警察博物馆，后身就是那个饭店了，进去也是那个挺古老的那种感觉，整个那个建筑就是过去的那个建筑， 六国饭店嘛。 对，整个的稍微的就是。加固了一下，但是整个的风格还是那样。 但是你说那个宾馆现在好像连三星都不够吧？ 不够吧？ 啊，就是 不够吧？ 我就是说，就觉得现在这个，你看过去一说六国饭店，那是最高级的， 哎、那是 最高档了。搁现在真的不是说谁哪个经理不会经营等等，真的是条件，咱们现在条件太好了。 对对对，但是那感觉还在 啊、 真的感觉可能如果您再小点的，再小点也没关系，经常看一些比如说那种战争片的时候，你也会感受到那个时候的一个氛围，一进去你就会感觉到，哎呦，这地儿有点意思，甭管吃什么都有点意思，然后吃的那个饭菜吧都还不错，都是中规中矩， 就是不管它现在是几星啊，我觉得吃的是那个环境， 包括你们俩刚才说的，吃的是那个氛围。 对， 而且你想，他就算后来又加固啊，重新翻修啊， 那也是老底子。 对呀、就你当在那吃饭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是，你想，你就想想过去那六国饭店是什么样的。 是是，你看啊，我们婚家发信息就说了，说那个，皇室城南池子大街，中国仅有的三座无梁殿之一， 对， 没有大梁， 没有大梁 啊， 就没有木头 啊、是的，他说普渡寺多尔衮的府，后来改喇嘛庙了，是南池子小学，啊，也就是我的母校，现在恢复原貌了，啊，这是我们听众发的 啊，那看来他跟这个英宁是校友 啊，你们 对吧？ 啊，可以查查校谱， 哎，也有泽辉说了，牡丹电视机厂。 啊 ，TRB 法餐厅，高大上，原来是牡丹电视机厂是吗？ 你说哪儿啊？ 就是 TRB 啊， 啊 TRB 啊， 沙滩那儿吗？ 啊，那不，最早不是牡丹电视机厂，最早没有这个牌子，不是 北京 东风电视机厂。你听这个名字，东风电视机厂，文革就是那个时期末期七十年代干建的那个电视机厂。因为我采访过他们最早的那个厂长啊，是个名人，是咱们原来那个。要是熟悉话剧黄宗洛，黄宗洛是他们家老三，皇室一共四位，有黄宗，叫黄宗江，黄宗不是黄宗泽，叫黄宗怀、黄宗洛、黄宗汉，还有黄宗英，这著名的电影明星了，早期的黄宗汉先生当年就是还是咱们原来宣武区这个政协副主席，还这北京很多文化都是他弄，我就采访过他， 明白， 他当年是这东风电视机厂的这个厂长啊，还我们还出了一本口述历史的书，就专门说这些， 明白 啊， 好。这片儿的当然比如说像博物馆等等还有很多，包括前门那儿也有很多的博物馆，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节就先说到这儿。 行行， 像小胖这样的就是属于啊还怕长城啊，边上有购物的地儿没有啊 就是逛了半天了是吧，也逛了那么多， 咱们也得来个烤肠吃是吧， 是得稍微补充一下 是是是， 对吧，天儿这么热，别老逛啊。 好， 咱们一会儿继续沿着一号线奔西走。 对，一会儿为了让博士不孤单，可以给他找个搭档。 得嘞，得嘞啊！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的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装修。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人和手机一样，都要定期的清理一下不必要的内存，及时的清空自己，才能更好的接纳新知，定期的调整休憩，才能愉快的轻装上路。让我们学会清空，学会选择，学会重新出发。 北京 SKP 会员积分清零，7月1日至8月31日，持有效证件至5层会员中心，凭卡内积分换取电子礼金、名品腕表、奢侈手袋等多重好礼。大望桥华贸中心内，北京 SKP。 爸爸，带我出去玩吧。 爸爸周末加班，下次吧。 其实，参与孩子的成长也是一种成就。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请珍惜孩子的每一个成长瞬间。 6月23日至8月5日，八达岭奥莱携手小杨肖恩，点燃您和孩子的奇思妙想，共同探索奇妙乐园。7月还有消费满2000返100、儿童品类电子礼金等精彩活动。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686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李工。 你好， 李工你好。 你好，下午好。 请您介绍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 哎呀，现在是北方开始升温，南方呢再有两三天就会逐渐的暂短的要降降温了。那北方的升温呢，特别是东北地区，昨天开始沈阳就进入到了高温的模式。昨天36.9，今天继续36.9。长春呢，今年是首次出现了高温天气，今天达到了35.7。那么沈阳呢，在未来的4-5天当中都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所以这高温天气是日数将会这个打破，或者是这个和这个常年的高温这个连续高温日数要持平，或者是打破记录。咱们北京呢，今天下午发布了高温的黄色预警，这就意味着在未来的4天当中都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今天就已经超过了35度了，所以咱们也是要至少要连续，从预报上说要连续5天在35度以上。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夜间的最低气温也都在26度以上，这就是高温闷热天气的一个基本上的一个指标了。 嗯， 就是湿度也还是比较大，所以整天基本上享受不到那种清凉，这是咱们北京的。那么北方呢，除了咱们从东北华北一直会延伸到西北地区东部，因为副热带高压在未来几天当中都会在这些地区持续的关照，这些地区它的关照就意味着高温和闷热这样天气。南方呢，这个由于这个副热带高压控制北方地区，南方就会留出点空隙，特别是12号台风现在正在这个从日本登陆日本之后，它向西方向移动，可能在3号前后就进入到咱们像上海啊，这个到浙江的这一线，也许在这一带登陆，所以呢，南方将会暂时告别一段这个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高温35，但是闷热天气仍然会持续，因为它最高气温仍然在33度上下，而夜间的最低气温也在27-28度，所以闷热天气在南方还会持续。所以现在出去旅游要选择的地方就是高海拔，然后这个拥抱大海，进入高海拔，这才是你这个纳凉的一个好的去处了。 原来都是把东北列为这个降暑的第一圣地哈，现在看来完全不能这样选择了。 对，最近几天千万不要这样选择了。 好的，谢谢您李工，非常感谢。 再见。 也请您注意身体哈。 好。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初一， 嗯， 还是初二，我忘了啊。 不， 然后那时候，嗯，办事儿嘛， 啊， 然后我去那儿没事干嘛， 啊， 我就在贵宾楼里。 啊， 就是爬楼梯玩 啊， 因为当时觉得哇，天哪，这个楼梯好宽阔呀！ 啊，是。 后来发现哟，有电梯 啊， 没坐过电梯 啊， 我进去坐电梯去了 啊， 啪，一摁，啊，我先是还知道怎么摁开门 啊， 开门以后自己就坐进去了。你，啊，想去一层呗？我还跟那说一层，因为人家还说呢， 啊，那时候 going down 之类的 啊，那那 那我还 司机呢，电梯司机啊， 没有 啊， 就我一人，我以为是声控的呢。 嗨，啊。 我还跟人说一层，人那边啪关上门了， 嗯。 哎呦，我说真稳，嘿，都不带动的，啪门又开了。哟，我说这怎么回事？大点声说，一层，真的头一次坐电梯，那是我真的丢大人了。后来没办法，真的，嗯，我自己走楼梯下去。真的， 哥，你别说啊，你不会坐电梯，但是你懂声控这个事儿。 八十年代末， 哎呦， 觉得好高级， 真的，你太有科学的这个思维了，你不觉得吗？那时候让我声控，我都不知道怎么 那。那我觉得那只是科幻， 真， 哎， 是。 所以我在想啊，现在声控之所以这么普及，可能跟那个时候你的这个 啊， 就那时候最早厕所就有声控， 嗯 啊， 哥估计是十年之后发明了这个东西 啊。 记得吗？郭涛演那电影 啊， 不就是从厕所弄的那声控装置吗？ 啊，对，没错没错。 最早声控运用于哪儿？就是厕所。 哎，那真的，声控再说题外话，好多年前那个时候去那个捷克， 啊， 捷克，然后在那边，然后我那朋友就跟我说，哥，那个我肚子疼，我说那你去上厕所吧，这大堂边上有个厕所， 嗯， 我说我在外头等你啊。我在外头等，也就五分钟。 嗯， 哎呦，瞬间哒哒哒，小跑出来。哟，我说这么快？ 嗯， 啊，还挺害怕的。我说是吗？ 为什么害怕？ 厕所害怕？他说是。他说我刚蹲下，可能也就30秒，所有灯都灭了。哎呦，我这害怕呀！后来我就喂 啊， 灯又亮了。我说是声控的灯，30秒自灭的，因为为了省电嘛。 那要再出一声 going down。 一楼， 来开始推荐饭馆。 还， 嗯， 是那个红墙咖啡厅，贵宾楼里头，哎。这个其实现在不是很贵了，啊，这个就是200多一位，但是它那个食材， 嗯， 确实好，而且呢，就是我觉得这种老地方、老牌子吧，都基本都是属于那种特着实那感觉、特实惠那感觉，跟参照90年代、80年代的时候。我觉得差距不大，都是给的量特足，东西特别新鲜。但是你说，它大概多少年没涨过价了那种？ 哦， 是吧？ 是它价格本身也不 便宜。你说现在200多吃自助餐就不是特别高消费了， 嗯， 就算中高消。 就是，它那个位置，它这个品质的， 对对对， 这个价格还算合理。 对对对， 也只能这么解释。 因为它那个位置确实，你像小时候咱们觉得就是真是哥，小时候我觉得就是去贵宾楼吃顿饭那得。那得有多大的事儿才能吃那么一顿饭？ 是 吧？现在真的，你说花200多块钱，你去那儿吃顿自助餐，就当圆梦，我觉得也就差不多似的，是吧？真的，你现在200多吃个自助餐不算大事儿， 嗯， 就是在星级酒店里面， 对 对， 嗯， 是那样， 嗯，就是小时候就因为觉得太高山仰止了， 是 啊， 嗯， 而且他还经常有那种各种什么美食节啊什么的。我那年我去了一次是2014年还是2015年9月份，他那有一个那个俄罗斯美食节啊，还专门请俄国大厨过来来那个什么啊，包括他那冰激凌也是国内没有的品牌等等，都不错。 好，就这一个。 有， 继续 啊，利家菜算吧， 算 可以可以，就是在一楼的那个是吧？ 不是一楼，就是那哪儿金宝街。 哦，金宝街的，那个， 金宝街那个不是把原来那个大院子买下来了吗？那个李家菜确实是，他们家确实当年是在这个内务府当过内务府总管，好像是专门只管这个御膳房的。而且呢，我去东京的时候也在银座那儿看见他们家那米其林一星那个店了，在这个环境绝对是好，古香古色是真的，一点不掺假，那院子是真的 啊。那我相信在那吃饭，价格也得是真的吧。 价格是真挺高的啊！ 就那个，但是我觉得那个咱们介绍不光是说是纯是咱们自己消费，它里头大部分人也都是商务宴请， 明白？ 它不是自己吃饭，自己吃饭我觉得那儿还是太贵。 就包括它边那个1949， 那 全家 记啊， 也还不错 啊。那个院子那个院落保存下来就很不容易，很珍贵，而且呢。确实他们家有一些东西我知道是相对手法细腻一点的，你比如那年拍过他们家一个炖吊子，那个炖吊子呢就是跟普通做法不一样，普通炖吊子你不就搁点酱油然后直接炖就得了吗，人家确实有细腻，而且这个炖吊子我还查宫廷档案，确实是宫里有炖吊子这个菜，这不瞎说，人比如说人里头调一点怎么搁百分之几的酱，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然后人家那个什么内脏猪内脏之类的东西煮出来先拿冰激一下啊，吃起来就更脆嫩，能都比较细腻的东西，所以他那儿环境也好，这个用餐的这个细腻程度也好，我觉得确实是个老品牌。 好，接下来接地气的就交给小熊 啊。 是这样哈，就是王府井东单那一带啊是画圈的，就基本上来说有几个圈儿，对吧，比如原来的 APM 一个圈儿 啊，对 啊，然后新开的王府中环一个圈儿， 对， 东华门夜市那边一个圈儿，当然现在没有夜市了哈，但那一片是一个圈儿，不过呢随着夜市没有了，那一片的餐饮基本上已经凋零了，现在仅存的硕果几家的一个是南京大饭店， 对对对， 好多朋友对南京大饭店可能不是特别熟悉， 是个老牌子了， 要跟大家多说几句，南京大饭店呢它不光能住人它能吃饭，而且呢做的是正宗的就是江苏这边的菜系，江浙菜系，它跟谁是一家呢，我一说大家就知道了，跟南京大排档是一家，是统一的一个管理集团，但是它的菜呢跟南京大排档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在出品上呢可能应该更精致一些，但是价格呢和南京大排档是差不多的。 哦，那还可以。 哎，不要 一听大饭店就不进去，那没关系。在南京大饭店的对面有一个卖麻辣烫的地方，在那个麻辣烫里面，硕果仅存的一家是老东华门夜市的老藤家米线。这家米线在当时东华门夜市那条街上非常有名，可以算是独树一帜了，因为除了全国夜市普遍常见的羊肉串炸蚕蛹之外，然后他们家卖的是鸡汤米线，北京老大爷特别能聊，特别爱聊，而且特别有个性，就是你在吃法上稍一不随他的意他就得跟你聊两句那种，但也正是因为这样， 鸡汤米线他还跟我聊吃法， 不，你听我说完，就是有的朋友可能说比如这个在吃法这个你嫌你的，因为他的米线跟云南米线还不太一样，所以有的人就说这胡椒粉味重了什么的，他就说我们家就这个味道，说他为什么好呢，好多人去追他呢，第一是想听他聊天，因为一聊天就是好多外地的朋友觉得哎这个说话很有意思， 而且有历史。 对，第二个呢，就是最主要的，就是他们家那锅汤确实是那锅鸡汤，是纯的鸡汤，不像是外头，比如说一说夜市上的东西，很多都不太能够保证出品，但是他们家确实是鸡汤，而且那个米线呢，因为有胡椒粉提味在里面，所以很好的把鸡汤的那个过分的油腻给平衡下去。我倒是觉得他们家的那个鸡汤米线是我个人非常喜欢吃的一口，尤其在夏天吃一碗之后，那个出完汗特别舒服，就这桑拿天。还有呢，到他们家吃的就是那个鱼丸，就鸡汤鱼丸，你可以不要米线，光要鱼丸，然后喝一碗鱼丸汤也很好，那个价格相对来说可能人均差不多20多块钱，他就在南京大饭店的对面的那个一个卖麻辣烫的一个小店里面，他跟人分用一家店，基本上20多块钱10来块钱就能吃得下来，我推荐的。然后在过去旁边就是以老北京的卖炸酱面的很有名的一家店了，他们的面怎么样我们暂且不评论，但是也算那边仅存的那几家哈，金钱豹已经彻底没有了，然后我们再回来就回到了王府中环。王府中环呢是新开的一个商场， 那好， 哎呦，商场里的东西呢我们就不说了，因为那个 不接地气， 反正我也没去看，然后我真的也没去看，我就全奔着吃去的，因为在那里头有几家翠园， 翠园好， 开在了王府中环，哇，那个菠萝油啊，真的， 他们家那个龙虾饺 哦、一整只龙虾包进去的、哦、哎真好吃， 就是、 哦、这饺子够大的， 是挺大的， 嗯， 龙虾饺我记得我吃的是68一只， 嗯、哦、就是你会觉得能够吃到跟北京目前现有的这种港式的这种餐厅不太一样的感觉， 嗯， 就是你看他那个菠萝包也是，他那个菠萝油也是，下面的那个烤特别上面的那块那个奶酥真的是特别酥、 嗯、 就属于掉渣的那种，然后里头那菠萝油的那个我们说那黄油上来一定要是冰镇着、 嗯、 上来，很多地方的菠萝油上来之后啊他已经给你夹好了、 嗯、 但事实上那个吃起来没有意思，他上来的时候一定要是菠萝包是菠萝包，那个黄油是黄油，然后黄油一定要用冰给它蒸好了，晒的时候最好还是硬的，然后再往热热的菠萝包里头一夹一挤，就无异于我们刚出锅的热馒头夹肘子是一个道理。 对对对， 就是那个融化的感觉， 半融半化， 对、啊、你吃起来才有质感，要不然它不好吃、 嗯、 所以这个翠园是开在那儿了。还有一家就是那个肉食铺， 肉食家， 肉食家，反正我 就吃那个牛排那个吗？ 对，我叫肉食铺、 啊、 那个地儿呢我推荐大家去，尤其是喜欢吃肉的朋友。为什么呢？我们往常要说吃一个质量非常好的牛排基本上都得上300-500不止吧，200， 他那人均特便宜， 100多， 100，我看某点评写185， 但是那肉呢 很好， 很好、啊、 肉真的很好， 就专做肉。 他关键问题是这样的，他就跟一个肉铺一样， 对对， 就跟去菜市场似的，但是他环境装的很干净，很小资啊，就是你去了之后呢就是你透过那个大的那个展示柜、 嗯、 然后自个儿挑肉， 对， 我要几两，要多少，要多少克，当然是要克，要多少克什么，他现给你切，切完之后现做， 对、 哦、哎，是国贸37里那个 也 有， 也有，也有。然后他们家呢我推荐给这个爱吃牛排的朋友，然后可以去尝一尝，肉的品质不错，火候有刚刚好，因为只要肉的品质不错其实火候都不是最关键的，也不需要什么太多的调味料，什么基本胡椒粉什么就够了。 他那调味料就是自己取的那种， 嗯 啊，自己拿，就跟王刚波似的。 哎哎呦真是，对。然后还有花厨 啊，花厨，对， 花厨那个是属于装修挺好看的、 嗯、 然后吃的东西呢反正中规中矩。再推荐一家，对哦，小胖不见得爱吃，但磊磊一定爱吃，就是高磊特别爱吃甜食， 嗯， 芝乐坊从美国一路火到了中国， 嗯， 就是他是做那个，他们家也有简餐，就比如说什么扒的鸡肉啊牛肉啊，但是我看了基本上以鸡肉为主，有那种简餐那种哈，简餐的，但他们家最好吃的是甜品，就是属于那种芝士的那种甜品，哎呀简直太醇厚了，那个味道就是很多的小女生特别喜欢，所以它特别适合闺蜜，环境也很好，很有调调，然后吃起来之后 我带磊磊去， 哎，我就告诉你，我就告诉你吃他们家的那个无敌红，就是无敌红丝绒的那个芝士蛋糕， 嗯， 还有他们家的那个草莓芝士蛋糕，还有一款是高地瓦的，就是那个巧克力的做的那个甜品、 嗯、 和芝士合到一起的那个、 嗯、 叫做这个叫芝乐坊，因为我不太记名字，叫芝乐坊、 嗯、 但说到了红丝绒我还要推荐一家，就从王府中环出来，华尔道夫，华尔道夫要推荐，不是推荐别的，是推荐他们家现在的下午茶，绝对是网红下午茶，他们家的下午茶是和旁边王府井很多女孩子和小孩子最喜欢的哈姆雷斯，就是那个玩具的那个商场， 嗯 啊， 那个不就是在那个王府中环 旁边，对对对对、嗯、然后呢跟他们合办的一个小熊下午茶，就那一套下午茶是200多块钱，端上来之后特别多不说，然后有特别可爱的用巧克力做的小熊，然后端上来跟一个多层的宝，就是珠宝的首饰盒一样，有小镜子翻开，然后一只特别可爱的巧克力小熊坐在那儿，然后各式各样口味的甜点，那一套下午茶也适合，然后那咖啡，咖啡是小熊的，上面会有个小熊的头。 你不用那么强调， 听出端倪来了吧？ 啊， 他一直在说小熊下午茶， 对， 小熊， 哎，这特别像给我量身定做的，真的。然后就好多带孩子的朋友我推荐去，是因为他同时那儿有个儿童俱乐部、 嗯、 是跟这个就是玩具城合办的那个儿童俱乐部，然后可以把小孩托管到那儿、 嗯、 然后你可以妈妈特别美的在那儿约着闺蜜下午茶，就特别轻松。 那个玩具城好大呀，它是一个主题玩具城、 哦、对、 嗯、 不是说有一个档口一个档口的， 不是， 我觉得没孩子呀，跟你们聊天都脱 这样的 是吧、 哎？我跟你说，你带你 找不到那个黑点， 哎、不是你带你媳妇儿去吧？她根本就、 哦、 在里头就出不来，迷失了。 是吗？ 嗯，就我们好多人买的特别可爱的小毛绒玩具，那熊就是他们家的。 我现在就暗许心愿，我媳妇儿没听这期。 我发微信给他。 不，你要是带着你媳妇儿去啊，小胖，你媳妇儿肯定跟他们说，为什么都是小熊下午茶呢？为什么就不是小胖下午茶？ 来吧，咱们先进两条广告，一会儿接着搜罗好吃的啊。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来，我们还是停留在王府井，在这边寻找王府井附近好吃的。 但是这节所剩的时间就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了，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听众朋友发的一些信息吧。 嗯， 比如说像老虎，包括长小九都说了南京大饭店，而且呢，人说了南京大饭店呢，除了刚才小熊介绍的那些之外呢，南京大饭店自助也还不错，100块钱自助 啊， 说做的也还行，性价比也还不错，挺好的。包括72小时也说了，哎呀，你们刚才说的都是在我家周围。说刚才小熊说的这个店里头，哎，叫什么来着？就是 老滕家米线是吗？ 不是， 王府中环。 王府中环。说里头还有体鸭狗。 对， 体鸭狗呢是周二买一送一。 哦，不错。哦、 而且鸡尾酒是 Happy Hour。 啊，是吗？ 哎，所以记住啊，周二哟。 啊，周二。 那附近还有几个，比如说像日昌。那应该是北京最早的日昌、 对对对， 在协和医院那个对面 的 那个 对面， 对。 另外还有一家做北京菜的馆子，叫林家菜馆，非常好，是几位老先生给他们亲自调的。 不错， 我在那边吃的那个炸丸子呀，包括那个宫爆鸡丁啊，包括。还吃了有一道什么菜我忘了，反正每一道菜水准都非常高。 那它就不能叫北京菜了，宫保鸡丁典型的不是北京菜吗？ 那 家常菜 宫保鸡丁，那叫什么来着？反正 我忘了。而且还有炸酱面，因为蛮早之前去的了，但是呢，最近有好多朋友去了，因为他们说去王府井吃点什么呢？想吃北京特色的，我说你就去那儿吧。去完之后，好多人都说好。所以那点也还不错，一会儿我们再接着搜罗吧，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跟我们聊的，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好，中国人保财险竭诚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喂，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啊。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放心开，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吃喝任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18: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大家好，我是杨元。 大家好，我是熊丽。 嗯，好啊。今天呢，我们还是沿着地铁一号线啊，跟您捋一捋这一号线周边有什么好吃的。刚刚呢，我们刚刚停留在王府井，就一直没走。 是因为这边好吃的好多， 好多好多。 是 啊，但是刚刚我们一直在纠结，到底要不要进行到下一站。 嗯， 而且下一站停留在哪儿，好像每个人意见都不太一致。 是的， 对， 我说是甩站通过，你们非不让。 不让。南池子北池子也有好吃的， 那你说说吧。 包括咱们刚才说的王府井这片，小熊也有补充， 还有补充。 是因为王府中环那一片属于可能消费比较高的，如果大家觉得哎呀这个消费有些高怎么办呢？可以到旁边的 APM、嗯、APM 里的很多餐饮呢都属于人均消费呢就相对来说更接地气一点、嗯、然后以这种快餐类型或者是半快餐类型为主、 嗯、 比如说有日本寿司啊，然后像这种回转的寿司类的，还有这种像这个鳗鱼饭慢慢的爱这样的小店，包括呢小大董在那边也有一家店、嗯、然后还有像现在非常火的叫62度水产的那个，他是吃回转寿司的、 嗯、 突然之间你们觉不觉得一夜之间这个品牌还要进驻了北京大大小小很多商场和超市，哎呦特别奇怪， 而且哪儿都排队。 对，然后他主要也是说啊，自己虽然是吃这种时候，但是呢我的这个原材料他觉得原材料不错哈，就大概是这样。就因此呢，大家如果说我要选择更接地气儿一点的，或者是选择这种快餐类型的，可以到 APM 这儿去。整个王府井这一边我认为选择还是比较多的。刚才花花在说东方广场还没说、 啊、 客观的来说、 嗯、 东方新天地的餐饮已经大不如从前。原来的时候在王府井那片最早的时候就是属于那时候还不叫 APM 呢，还叫新东安。 对， 然后呢这边呢就是属于就是东方新天地。 最早的时候是觉得东方新天地是最新奇的地方， 比较高档的、 啊、对对对， 高档的这种。但是由于这几年激烈的竞争，所以呢他们业态一直在改一直在改。最近呢餐饮也据说要调，因为他们有找到我熟悉的几个品牌说想让他们进驻到东方新天地里头去，所以我相信可能在不久他们可能会再次调整、 嗯、 你要说现在有什么好吃的，我觉得没什么好吃。 有我补充一个 什么呀、 哦、美珍香算不算好吃的？ 哎呦，美珍香在各个超市都有好吗？ 啊，那就算了吧。 为什么呀？我特别喜欢吃 这个，不具有地域标志。我觉得 你说的是那肉脯吗？ 对肉脯。 那它关键它 好多地儿都有、啊、 作为他们他那个店的 王府井地区 的，对对对，因为它在 很多地方。 咱们可以搁到这个那个西单的也可以说，但是我真的特别喜欢吃美珍香。 行，那我们就让他替他站出来扛一下吧。 美珍香太贵了， 是真贵，是真贵，是真贵。 买两三片就20-30， 所以我爱人还学着做 哦 啊！但是呢，真的确实是他那烤肉那个香味确实好，我特别爱吃他那个烤培根， 嗯 啊，然后配点冰镇的啤酒，这好，很好吃啊！那东西， 嗯、 你说，那个东方新天地里没有好吃的，我就不能同意。那、嗯、起码美珍香得算一个吧？ 好， 嗯， 是吧？ 对，你要这样说，我检讨 啊、哦、啊， 嗯， 然后还有那个，就是东方君悦酒店那个喷泉西边西侧那个酱菜屋二，那个是我。将在五二征服我的那个地方 哦、 啊， 那已经不属于东方新天地了，那属于东方君悦了，对吧？ 东方君悦酒店喷泉西侧、 哦、 啊，对，你看咱们这个位置感是吧？这个那块我不是说别的，就是那次在那儿吃那个鱼生，那、 嗯、 确实是好、 哦、 啊，确实是好。 但是君悦酒店一层应该 长安一号 啊，长安一号 品质也是很好的， 不错的， 但是它价格也高， 贵、 啊、 嗯。 那个真的贵。 他们家烤鸭做的不错。 啊，对对，烤鸭啊，有一度那时候，有一度他们就是很多人都说是他们长安一号那烤鸭最好。 是， 嗯 嗯。但是由着这个呢，我可以负责任的说一下，就是因为这一片新酒店呢，就在东西，它的东西两侧都兴起了，所以东方君悦曾经一度让大家认为它特别高端的这个酒店，它现在价格呢就占了好大的优势。我就特别建议，就比如说周末有喜欢像我这种住酒店的，然后包括家里有亲戚来的，其实在这个情况下，这个节骨眼上是可以选择住东方君悦的， 性价比比较高， 性价比比较高。然后东方君悦它有一种家庭的连通房。就是那种房，它的房间的面积比较大，床的面积比较大，特别舒服。 好好好， 而且他们的游泳池挺好的。 嗯，来，我们先插一下啊，因为有几位朋友在咨询，这样一个交给小熊，一个交给博士，好吧？ 都给他，都给他。 别，另外那个他不熟。 对 啊 ，Frederick 应该是吧？他说求助啊，周四晚上给领导过生日啊，就是他爱人嘛。领导过生日，求助啊。鼓楼大街附近适合八九个人一起聚会喝酒的地方，环境要好一点啊，因为给领导过生日，所以人均200，谢谢。 鼓楼附近， 熊野， 啊，熊野行， 可以吗？ 啊，可以， 200拿得下来吧？都超了， 人均200吗？ 对，人均200， 拿得下来。 好， 对，省着点吃，别豁着点。 嗯 嗯， 环境不错啊， 环境 挺热闹，反正 您这个 就是。挺好的， 喝酒人要喝酒的地方， 对对，有那个氛围， 啊，对对， 喝酒 不是特别的那种 不拘束， 不是特别那种咱们过去二婚铺的那个感觉， 对 对, 对 吧？ 啊， 就是年轻人喝酒热闹的地方， 不错， 嗯， 好， 脑子加工厂， 对，也不错， 是吧？ 口味多重啊？ 能啊， 也能喝酒 啊，就你特喜欢的各种脑花， 天 哪，各种烤的什么的，这个 对对 对, 对， 这个有点特殊，不知道人能不能吃。 对对对，那问你们领导， 啊， 好不好这口 啊， 嗯？哎，是是是，来，另外一个得让小熊来 ，DH 他说了，哎呦，终于抓到小熊了，等好几天了，过两天我要去南京，给个好吃的建议吧，我就去3天。 我先说一个江南造。香格里拉的，对吧？ 你堵了我的路。 来来，再说几个 啊！再说几个， 把他的路堵死了 啊！那让他自己还是得给他一条路的嘛。 嗯， 你不用给我路，你接着说。 没事没事，南京我就去过一回，但是这江南造确实是耳闻已久， 是 一定要去的。嗯， 对对对， 嗯， 来，你说说江南造吃什么？ 江南造淮扬菜啊，这个什么苏州菜， 嗯， 这类的江南的这些，侯新庆师傅不在那儿吗？ 是 是, 是， 对啊，你奔着这个人去，我觉得就没什么问题。 对。 是吧， 反正我可以保守的说 啊， 就你在菜单上点的那些菜都不会让你觉得失望。 嗯嗯， 而不像原来其他那些，哎呀，人家有真店的菜啊，就是类似于说那个， 啊， 经常上头都画小手的 啊， 画桃心的 啊， 就代表点的多的， 啊， 其他的可能就点的少。不在他那儿，对，都行 啊，是吧， 点哪个都 OK。 嗯， 都好吃。 嗯，我这个消息其实都是姐告诉我的嘛，反复的不停循环的播放。 不，那你去了吧？ 我没去，我到后来就没去南京呢，就很着急嘛，这个事儿。 好吧，好吧， 啊， 你还没去过，你不是去了一次了吗？ 我是之前去过一次，12年去过一次。 嗯， 我给推荐几家哈。第一家在节目里曾经说过不止一次了，都市里的乡村，是一家特别特别小的馆子，小到呢你要下到一个坡，然后呢再下几节楼梯才能找得到，它在水平面以下。然后那家餐厅 都沉降了， 对，之所以有名是因为沈鸿飞特别推崇它，所以他介绍了很多美食家去。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呢，应该是在几年前去的时候，确实品质非常好，尤其是几道菜做的相当惊艳。一个就是响油鳝糊，我觉得他响油鳝糊之所以做得好，第一是它的火候把握得很好，那鳝鱼非常的嫩，同时它敢下胡椒粉 啊，是吧， 大量的胡椒粉进去之后，它的那个味道 啊， 就是层次感一下就出来了，而且那个辛辣的那种又加上鲜甜的味道就出来了。但是最近去确实品质不如之前，不过即便这样，我认为还是能够代表它的特色。还有就是我们几个人非常喜欢吃的， 嗯， 让我们的机器人从此就是不再标榜自己不吃什么 啊，我知道， 就是那个啊，下 水 类的啊， 嗯， 臭大圆炖肥肠， 嗯， 哎呀，这个菜好吃到我们当天去就是几乎点了4份吧，差不多就一直在吃那道菜，太下饭了，尤其是一定要趁热吃。 机器人不就此开始就找各种的，那个， 对，就那个肥肠的那个 香糯软糯。 那个、臭大圆是什么呀？ 臭豆腐 哦，就是臭豆腐。嗯、 对，是不是圆的做成、哦、啊？ 它是那边还蛮特有的，就是那边特有，咱们这儿见的比较少、 嗯， 但是那边只要是早市菜市场里边都会有卖， 嗯、 而且呢都是有圆的，有方的。有这个各种形状的，薄厚也不一。 嗯， 这一片全是臭豆腐，就在那边的菜市场。因为我跟侯师傅一块儿去逛菜市场了，光卖豆腐啊，大概得有三四十样。 嗯， 豆腐啊，臭的大概有那么一二十样。 嚯、哦， 就这么多。里边呢，其中他们用的应该是圆的，大概跟一个大月饼那么大的一个圆的。上面呢，你可以清晰的看到有那个草帘子、草席、 纹路 压的那个纹路在里边，看起来你觉得跟普通的豆腐没什么区别，就是稍微颜色有一点重， 但闻起来 也没觉得特别臭，吃起来也没觉得特别臭，跟咱们这个臭豆腐抹那个炸馒头片、嗯、或者是炸那个窝头片、 啊、 那种臭还是没法比的。 嗯， 虽然他们有臭的那种臭豆腐啊、 嗯、 味儿挺冲的那种，但是在都市里乡村用的还是基本上、 啊、 我觉得算是豆腐，但是它炖的时候长，它是用砂锅炖的，那豆腐已经起了蜂窝状了 啊， 汤也巨好喝，豆腐里边还裹着那个汤。 因为我没跟你们去成，但是呢我看这个机器人回来之后， 嗯， 就改变了生活取向。 对，最关键它那个肥肠里边的油啊、嗯、还都保留的挺好、 嗯、 很干净、嗯、但是里边那油没有刮的特别干净、嗯、所以吃起来特别爽，尤其下饭。 嗯， 连那汤我们都最后抢着喝、 嗯、 你想它能好吃到什么程度。 嗯， 这就是从机器人是吧，也是三四十的一个， 真是 啊，就突然改变， 习惯很难改， 改变了生活取向了。 那最后上的两份基本上有一份都是他吃的了。 是我知道，听说、 啊、对，真是这样。一开始 他从开始拒绝到后来抢着吃，然后到回北京之后，他就到处找着吃。 哎，类似这个菜在沸腾鱼香有。类似这个菜， 嗯，但是它可能是川味的做法，对吧？ 是的， 它比较偏辣，是吧？ 不，也还好。可能一点点辣椒 是吧、 嗯、然后里头也是豆腐，然后上的一层全是肥肠， 包括南排也有，南京大排档也 有、 哦、也有这个是吧， 就是小锅，但是味道跟那边就没有那么浓郁了、嗯、 所以呢我特别建议大家，同样是南京大排档，一定要去南京的夫子庙店或者是说狮子桥店去，这两家店呢随便哪家都可以、 嗯、 我认为绝对能够让你吃到一个不太一样的南京大排档。当然这两个店都需要排队哈， 人好多 啊、人很多，但是第一呢它是地理位置比较好，第二呢、 嗯、 确实这两个地方的菜的口味呢也不太一样，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去这两个店尝一尝。还有一个呢是叫民国红公馆，然后他呢在南京也算是一家连锁了，他呢也是做淮扬菜的，环境比较有趣儿、 嗯、 就是环境让你感觉进去之后有一种挺不一样，古色古香的那种感觉，菜品呢也还做得不错。然后还有一家呢是吃小龙虾的，应该叫须鱼什么什么小龙虾， 嗯， 然后在那儿当地也挺有名的。嗯 嗯，好，这样啊，咱们一会儿再解决三位朋友的问题，也是维哥回答一个，博士回答一个，熊熊回答一个，好吗？正好也都是有所指。 你干嘛？ 我负责提问啊。我们先进两条广告，马上回来。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情分类活动， 400-8764-888。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因为我们的地铁还要往前开，所以各位回答问题的时候呢，可以稍微快一点。 好嘞， 好不 好, 好？ 先问这个熊熊吧。 没事，这个问题我来答。 好，没问题。 还有抢答的？ 当然了。浪花， 浪花说了，小大董和大董有关系吗？ 当然有了。 嗯，好的。 用一部 行了，就到这， 有关系就行了啊。 哦，这不需要解释、 啊，不需要了。你 黑人花花好不容易想展示一下自己的专业性，你还剥夺人家？ 那你说说， 用一部影视作品来解释 哟， 叫《父与子》。 哦，好好， 很形象， 很形象吧？嗯、 哎，这个黑猫的问题，周六岳母过生日，请问。白纸坊桥附近十人左右有包间的餐厅，求推荐。给大家一段时间想一想先。 叮！ 啊、哎呦， 没有抢答 来吧？ 我替博士抢答。 乱了，乱了， 问题你答。 肯定知道 啊！你替我、 啊，我替你抢答的。 智美斋。离白纸坊桥很近嘛、哦嗯、而且现在换了经理了之后，现在他从扭亏为盈，而且越干越好， 而且老排队。 把原来那个谁那儿那个美味斋那个地儿重新变成了智美斋， 是主攻 鲁菜， 鲁菜、 嗯、啊、嗯嗯，所以就是岳母过生日嘛，这要是这个老年人吃这个还是相对比较合适的。 也还行，也还行、 嗯。有什么菜是必点的呢？ 有什么菜？有一个那个什么，状元首， 黄鱼 不是状元首，就是。 猪蹄儿， 猪蹄儿那个叫烧烩爪尖儿、 哦、 啊，这个是那年王义军先生去给他们调菜，而我在呢，我看着、 哦、 教那厨师长怎么做，而且他们那厨师长现在拜了屈浩老师了、 嗯、哦、 啊，所以就 这一道啊， 不是他就是基本的鲁菜， 就是、传统鲁菜， 传 统 老 菜 的点吧。 这个烧烩爪尖呢，确实是从清代一直到现在 招牌菜、 嗯、招牌、嗯、啊、嗯，因为当年就是。苏州那个状元陆凤石把这个菜留给智美斋的， 哦， 后来才变成了京菜一部分。 哎，那他们家有包间吗？ 有，不小的包间。 好好好，那因为人十来个人， 是， 对对对， 好。 而且那个应该王老师去，王老爷子去过， 对， 估计海参也不会太差。 海参我没吃、嗯，所以我不太敢说。但是 那东西 应该是王老爷子在呢， 对，我估计应该也不错 啊、 嗯，您可以尝尝去。Jackie Chen 啊，问了。维哥，明天休假我就去三亚了，推荐一下亚龙湾有特色的好吃的，拜谢了。 没有，来小姐你来， 没有。 姐姐是亚姐儿，是吧？三亚之姐。 就是简单的说吧，亚龙湾那附近，但是比起我们若干年前去的时候都已经方便很多了。之前那段时间去真的是你想吃东西只能花来回将近100多块钱的打车费，然后到了这个三亚市中心之后去吃饭。但现在好就好在亚龙湾那附近呢应该也兴起来了，现在也有一些餐厅在陆续的入驻，但是还是属于规模比较小。在亚龙湾住呢最好的就是吃酒店，就是各个酒店的去吃 都不错、哎、 都不错，对、嗯、它品质都不会太差， 对对， 比如说万豪的自助餐，丽思卡尔顿的下午茶、 嗯、 然后包括呢那个瑞吉的早餐、 嗯、 这些都是属于不错的、嗯、 是正好当然因为人家问的是亚龙湾嘛， 啊对啊， 正好在这个好像是希尔顿啊还是万豪啊，它的后身是一条美食休闲一条街， 哦，真的呀？ 是有， 希尔顿吧，应该是，但希尔顿和万豪是挨着的，他俩 是 连着， 因为就在他的后身嘛，那有一条街，那条街 就新兴起来的，对吗？ 是的，那条街，比如说有超市啊，有吃饭的饭馆啊，有吃甜品的店啊，都在那条街里头。那可以去那儿吧，可以去那儿、 嗯， 因为你要不然为了吃一顿饭，你专门去大东海，那有点远。 嗯、 但是现在可以叫外卖啊， 哎，可以有， 真的 可以有。 我就干过这样的事 儿、 哦。他住的还比较靠里边了， 啊、对对对， 还不是把头，他住美高梅 、 哦、住美高梅是吗？ 住里边点了。 嗯， 美高梅旁边有斜对面，有那个红树林 也是吃酒店啊。 里边有一个，对，就有一个泰餐还非常好。嗯、然后红树林的对面，也就是您家的那邻居，应该叫月庄还是叫什么的？里边那个海南鸡饭特别好吃，68一套，当然那 是 5年前还是8年前的价格了。 是月荣庄吗？ 不是月荣 庄， 好像叫月庄还是叫月什么，反正是里边就全是别墅，就跟月荣庄有点像，但它不是月荣庄、 嗯、 全是别墅，但是吃饭的地儿特好，旁边哇青蛙呱呱呱呱的叫， 我们去的那一天正好还下雨，因为我赶上台风天气了，只能吃酒店。 你命真好。 我把红树林、希尔顿，包括那个什么月庄还是月什么、嗯、我真的想不起来了，就在红树林的后边，等于他们家是不爱海滩的、嗯、所以就隔了一条街，里边的那个海南鸡饭，我在那边海南鸡饭吃了三次。 哦、 就因为确实好吃，我尝了尝新加坡鸡饭，就是他那儿鸡饭分三种、 嗯、 新加坡的海南鸡饭，海南的海南鸡饭，还有泰国还是哪儿的忘了啊，反正还有一种是海南鸡饭，三种都特别好吃，当时是68， 嗯， 八年前啊， 对、 嗯、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了，应该还有，嗯， 来来来来， 你说的是天域吗？ 天域不是天域，天域是在酒店，是在海滩附近了，就是他们有私人的海滩，是在不是靠海滩的后边那儿。 博尔曼 哦， 别墅度假酒店， 对 吗？ 对对对对对对， 百花谷，是我说的那条街， 啊，对，百花谷，没错， 嗯， 跟桃花岛 似的。我说那条哎，盖的很好的餐饮休闲一条街， 确实很好， 是的，是的， 确实。 当然了，滴答也说了，三亚的外卖很方便的， 你看， 哦， 除了吃酒店之外叫外卖， 好好好，哎。哎，那个，咱回到今天的主题，王府井差不多了吧？ 我再补充俩， 呵， 补充俩，老牌子，老牌子，这真是老品牌， 哎、 全素斋算老 啊，可以， 哦， 普五房， 哦、 这都是老牌子，虽然没有当年那么辉煌了，但是有一些东西，确实是老家喜欢吃，你、 嗯、 像那全素斋那笋豆。别地儿还真没什么地儿可买去，就百花大楼地下一层。 嗯、 那有时候我妈就爱吃那笋豆， 嗯、 那我就给买一点。 嗯、 那就也就是奔那儿、 嗯， 是吧？就老年人还是这个信服这些老品牌，也想吃这一口。 嗯 嗯， 好， 咱们可以奔南池子、北池子， 可以了。 咱们还要不然就奔西单吧， 甩站通过是吗？ 啊、可以。 哎，但是北池子我说一家， 可以， 你看看 四季民福 啊，四季民福是 啊，那太火了，他们 就是排队特别可怕，但是他们家这家店好就好在环境，能看见故宫， 嗯，环境太好了、 啊。对，哎呀，排队太可怕了，真的。 是我上礼拜就是接待这个外地来的朋友，人就是想吃四季民福，就是排队啊，那就排着呗。 啊、哦，那好吧。 啊，人从故宫出来，先是在故宫就东华门那个四季民福、 嗯、 一看。这算了，咱们换一家吧，换一家四季民福，然后跑到东四十条那边那个， 嗯， 然后排队，但是队伍就小不少。他们从故宫出来是三四点钟， 嗯， 然后就觉得那队就不可排了，然后跑到那个东四十条那儿，反正也排了一个多小时吧， 嗯， 可以改变一下方向 啊、 嗯，别吃四季民福了 啊、 嗯，吃四季民方。 东四民方， 东四民方 也排队啊， 也排队、啊， 东四民方也排队。 那好吧， 东四民方他们家的那个西红柿炒茄丝特别好吃， 他们家烤鸭也还行， 酱烧小萝卜都好吃 啊， 酱烧小萝卜也行， 对对， 还有那个那个韭菜盒子什么的， 我主要爱吃他们家那个。焦溜丸子 啊，焦溜丸子好吃， 带焦汁的， 对， 真好， 是是， 嗯，听我们节目多好，一脚天上一脚地，是不是？好，一会儿咱们继续搜啊，先要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装修。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欢迎大家来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最后一个时段，本是节目的奖品啊，是由中国马镇提供的价值460块钱的五马世界满运奇峰演艺套票两套，电话是400-600-0166，您也可以添加坝上马镇旅游的官方公众号，来中国马镇过26度的夏天，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我们继续坐着地铁啊，在北京寻找好吃的，沿的是一号线一直在找，而且呢一直停留在王府井就没走，走了 一个半小时啊。这个接下来咱们继续往前走一走吧。 好的， 稍微的走一走。 咱们可以奔西单了吧。 就是这把咱直接就西单吧。 好的好的好的、西单。两位谁先来？ 你来。 那我先来，那我还是先咱们先说我俩逛的地儿。 可以啊。 是吧，古迹。一个呢叫西单民族大世界。 那不是卖丝绸的 吗？是你 这个比较老牌了。 这个你说的这个是，咱们不说他商业的时候是，看过《鹿鼎记》的时候的人都知道一个人叫建宁公主，原来是他的府。这个所以呢，你现在好像正维修呢吧，还是可能以后又有什么用？ 不是圈起来好长时间了， 对，不知道 一直在改造。 对，他原来就是这个建宁公主府。建宁公主不是康熙的妹妹，是康熙他姑。顺治的妹妹， 是 历史 妹妹 啊，对，历史上是顺治的妹妹啊。吴应熊也那时候就住在那儿嘛，这个是一个，还有一个教育部，现在的教育部，咱们就是都外围看看啊。教育部大木仓胡同里头，那原来是正亲王府，原来那个地儿不叫二龙路，早年叫二龙坑，那个地儿还有一个外号叫王爷佛堂。然后有兴趣的人，那个40年代的时候发生过一个案子，然后他们家举家就搬到重庆去了。这两处古迹，一个公主府，一个王府，这是咱们说可逛的这个古迹啊。还有呢，咱们就说吃，我说一些我去西单吃的地方。 好， 你比如说鼎泰丰，鼎泰丰我是比较觉得那边是比较不错的。 哎，鼎泰丰在西单是在商场里吗？ 那个君悦， 然后在君悦 啊，对，君悦，君悦地下一啊，然后这个铁牙狗。铁牙狗完了，然后这个香妃烤鸡。 我也喜欢吃香妃烤鸡。 那真是小时候，我记得我们班有一同学上初中的时候还特别的，就是说，昨天我吃的香妃烤鸡就那个劲儿的。就是那时候觉得吃这中式快餐，那时候随着洋快餐进入中式快餐，开始一直能开到现在，我就知道香妃烤鸡。 我跟你说，我一直认为香妃烤鸡和还珠格格有关系。 哎，我觉得 没有靠还珠格格呢，那时候没有这还珠格格。 是啊，所以我跟你说，我去香妃烤鸡就一直认为它跟还珠格格有关系，后来发现它人比它早， 比它早不少呢。 哦，那只能说，还珠格是跟他学的。 对，还珠格格估计是喜欢吃香妃烤鸡。 哦，好吧，好吧，反正那个时候是不是什么老电视剧可能跟香妃有关吧？反正就出了这么一个香妃烤鸡。哎，那烤鸡确实到现在觉得吃的都挺好。 他们家烧饼特好吃， 就那油酥火烧， 对，火烧， 对， 特好吃， 油酥火烧特别好吃，特别香。 尤其买回家之后，然后稍微用平底锅热一下。 你一个那么爱吃鸡的，你吃 吃过吃过吃过，挺好吃的，确实还不错。 而且香妃烤鸡的分店好像都在西单附近。 哦，还真是， 是吧？你说钢瓦市，然后那个就是那个明珠后头那块儿，然后还有一个店，反正 都在西边， 不都在西单附近，就没远了啊。对，也有别地儿的。我突然想起，现在有的地方也有香妃烤鸡分店了， 那说不定是加盟的嘛。 应该不是吧？吃的都是一样的，可能就配送的 啊，中央厨房的， 对， 有可能啊，有可能。 我觉得像他们吃香妃烤鸡，可能吃的是一种小时候的记忆。 不，现在确实是挺好吃的， 我觉得真的挺好吃的。我也认为很好吃，尤其是那油酥火烧，然后就着那个吃。 姐的记忆是香妃烤鸡和《还珠格格》，那我的记忆就是香妃烤鸡，这不是一回事，是挺好吃的。 对，因为我是爱吃那个 走地的鸡，柴鸡， 嗯， 那个香妃烤鸡属于那种肉鸡做的， 对对对， 小肉鸡， 嗯， 所以我对那种的就我吃过一次， 你得了吧，你一个吃肯德基的人，你还 是逼不 走地鸡， 形势所迫，我也不想啊。好歹也算开封菜，对不对？ 倒是有家乡的味道。 对对对对对，来吧，你还吃别的吗？ 啊，吃吃铁牙狗 啊，铁牙狗 啊，有时候去那儿就反正铁牙狗吃个意面什么，就我觉得铁牙狗这种地方就是 对对对对对 就是简餐挺好的，然后几个人聚会也不算不好， 而且怎么点吧，反正都挺好吃， 就都还行， 哎、 你这价格不高， 价格也不高， 对吧？ 嗯、 啊，包括那个广州大厦那广州食府， 嗯、 吃点就咱们 岭南菜。他那边做的是， 岭南菜什么的、 嗯， 反正我觉得什么辣烧啊，包括那个点心都还行，不是说像翠园那么好那么高端，但是也不错，它价位在那儿， 对， 在那儿摆着呢，是吧？还有就是那唐宫民族饭店， 对 啊， 民族饭店一层的那个， 嗯、对，唐宫还开着呢吗？ 开着呢， 那算老。 你们确定啊？ 是， 怎么这你什么时候住的？ 哇，前一段时间听说，哎，等会那我一会儿确定一下吧。 嗯。 应该还有 是吧？ 应该还有 啊、 嗯。对，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大悦城里有一个乌云冰激凌， 嗯 啊，那个也挺好吃的。而且怎么了？你乐什么？ 没事儿、嗯、 啊，你乐什么？ 没事儿。 就是我觉得那个还挺新颖的，就是不是特别就是、 嗯、现在已经老套了啊 啊，现在是稍微老套了 对对对对 啊啊、 嗯， 没有那么新颖了，但是也还行。 嗯、 我记得我吃 你们说这老套是吗？问问花花吃过乌云冰激凌吗？ 都没听说过，我没跟你说，我几年前，六年前还是五年前，我忘了、 嗯。 然后跟家里人去了一趟，西单大悦城。 嗯。 然后因为要买东西嘛。 嗯。 然后我就觉得，天哪，到这儿来的怎么全都是十几、二十郎当的孩子呀？ 嗯。 而且我到那儿，我说那就买点什么，真的，无论是衣服啊、鞋呀、啊，这等等。没有一个我觉得适合我的，所以我出来跟家里人有这种地儿少来啊。 就是你得去旁边的民族大世界。 对，什么华威呀、 啊， 什么、 啊、华威、啊， 哎，是是。 那反正我去西单基本就是这些地儿。 哎、嗯，那我就借着你的西单大悦城再往下说， 行 吧？西单大悦城，然后我接着往下说甜品。在西单大悦城的九层有一个卖那个奶昔，奶昔和 什么云南菜什么的都在那上面有、 哦。 就有一个卖奶昔的那个店，然后他们家的奶昔特别的漂亮，就五颜六色的，特别可爱。然后装到一个那个带把的那个玻璃缸子里头，上面插一根管、 嗯、 然后里头就有什么，你像草莓的，它就有大颗的。真的是有草莓的果肉，然后那个他把那个草莓还分为比如冰沙有奶昔分到一起之后，上面有特别红的颜色，然后一点一点过渡到粉色，转着圈就很好看，就颜值很高，就是开头字母是 F 打头，大家可以去那儿一看就能看得到了、 嗯、 他专门卖奶昔的，就小姑娘很喜欢、 嗯、 啊。然后在游着大悦城里头，大悦城里头吃饭的就太多了、 啊、还有那个福楼咖啡厅也在大悦城里头 哦，福楼的 对福楼咖啡厅啊，我在那儿吃过简餐也不错 哦、 嗯、 但是大悦城我想说一下他们家那个电梯、 啊、 就特别特别高的那个电梯、 啊、就 那滚梯 一层到五层那个 我从来没坐过，从来没坐过。 那朝阳大悦城也有、啊、 我也没坐过，我也没坐过， 害怕成了自己特理直气壮的一理， 就 是 我 吗？ 对啊，我 啊你那电梯不好啊，为什么呀？太不让我害怕了， 就是太高了，我认为没有任何的安全感啊、 哦、 就我站在上面我很害怕。按说你坐电梯礼貌的话你得靠右站嘛，对吧？左侧流出来通行、 嗯、 是这道理吧？ 嗯， 但是我不行，我得站中间。 哎，小胖理解。我们这岁数大的就是 还晕呢是吧？ 是是是、 哎、就跟去坐那个游轮上的北极星、 嗯、 就是我 就是他那个外壁可以、 啊、对伸出去 那 个我没坐害怕， 但是那个还得提前预约呢。 哎呦，是好不容易约上了，我临时放弃了，你知道吧？ 简直有直梯吗？ 什么呀？ 就是直梯啊，就大悦城里还有 直梯， 而且我只能坐直梯嘛。 它也有这一层每层 直梯， 就一层。我的意思就是我只能坐直梯和一层一层一层的， 坐一层一层滚下去还可以。 然后就这个，就我从来没坐过。就国瑞城里有一个跨两层的，就比如一楼到三楼， 嗯、 包括乔芳草地也有。哎呀，我一见这种电梯我就很生气，你知道吗？ 嗯、 就为什么呀，你们 这个吐槽大家会忽视一下、啊，不算毛病啊。 就是，所以我的意思就是，我会经常忽略到二三四层的美食，因为我、 哦、二三四层也没什么美食。 哦，是吧？ 对，它基本上都在五层六层。 乌云冰淇淋，乌云冰淇淋是在二三四层。 那你说汉堡王还在三层四层呢？ 我说美食 哦。 嗯 那是你说那是美式啊、 哦。然后基本上呢，西单大悦城里的就是大家知道的，比如桃园眷村呀、啊、南小馆啊、嗯，然后还有什么港丽呀、 啊、 什么这些、 啊， 全都在那里面了。探鱼啊、都在那一片儿。反正味道呢，大家也都知道，就是比较适合于年轻人现在比较快节奏的口味。 就跟那个电梯是一样的， 比较适合年轻人。 就是、就无论是朝大呀、还是西大、就是你进去吃那些东西应该都不差。所以我就相信人家的主办方，就是人家的那个所谓的主机厂、在挑选这些入店美食的时候，人家可能还是有一定门槛， 特别挑剔。 是的，是的，还不错。 他对于这种进场的，这哪天可以说一下商场里的美食。他对于进场的很多商场是非常非常有要求的，比如说要求你品牌，要求你什么样，他挺严苛的， 风格要统一类似的，或者符合他要求。 是的，是的，来啊，碎壳蛋说了。香妃烤鸡还有一家在新文化街白角园的边上，说白角园啊、一般，香妃烤鸡还行，说唐宫海鲜、还开着呢， 对， 他说刚刚吃过 啊、 那因为有一家唐宫海鲜好像是要搬地儿了，我记不清是这家还是长安街上，这就是建国门这边，我不记得了。说是西单还有一家蝴蝶泉宾馆，但是说实话装修真的太老了，太老太老了。 不是还有四川饭店还是 不是四川饭店搬了、 哦、 搬到新街口去了， 对， 早搬了。搬了、搬了得有六七年了吧，四川饭店。 反正搬挺长时间了。但是蝴蝶泉宾馆可以去尝一尝他们家的饵丝，然后米线包括乳扇、乳饼、鲜花饼。 我吃蝴蝶泉那个。 对，就是不要看环境，光冲口味的话，我认为就是还是不错。像黑三剁、大救驾都做的，还可以，中规中矩。然后味道比较具有当地特色，食材用的比较 对， 比较还原。 西单地儿非常大，喜欢逛西单的小朋友、大朋友也都非常多，包括很多外地朋友也都喜欢逛西单。但是说句实话，吃的话。如果作为我们来讲，经常长时间生活在北京，可能不会把西单作为一个选择吃的一个地儿。 是的， 对 对，所以我建议咱们就西单就此别过吧。 我再说一个西单的鸭班 儿。鸭班啊、鸭班在西单也 有、 店， 对， 好的好的。百子湾也有一家，还不错。 对，它是在、 对对对。 然后鸭班这几年，就这两年，然后应该是这一两年的 一两年的时间， 然后起来了，然后烤鸭做的还不错呢。 对对对。 咸水鳄说西单科技大厦里还有鱼信。 哦对 啊、 对，是的，也不错。好，就此别过西单吧。 好好好， 我们往复兴门走一走。 好， 包括我们可以把复兴门捎带着，也可以聊。 不是复兴门不需要说，上次二号线的时候说过了， 咱聊南礼士路吧。 哎，南礼士路是花花的。 对啊， 地盘啊。 对呀、 来花花，你把你知道的先都说了。 而且咱可以往南边往北边稍微捋一捋，好多老字号呢。 我们家那边没什么可吃的， 不是烤肉丸。 真心话，就是只要我一回去 啊， 然后就那些小饭馆，我就单说了 就是那个看个人 啊。 但是一般带着家里人去吃的，一个是烤肉丸要吃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正好是在李氏路的那个十字路口的西南角。那儿有什么卖衣服的，什么阿油啊什么的，他边上有一个川菜，吃川菜的那个饭馆也有很多年了， 龙人居 啊，对对，龙人居 那个 也还 OK, 很好吃，那个还不错呢。 然后除了这些之外，然后我会再往西边走一点去吃八先生涮肉 啊。 哎，你不吃那个天府山珍吗？他们家的包子多好吃啊。 是因为天府山珍，我从小因为就在那边生活嘛，就在那儿吃，但是就是 吃伤了， 哎， 对。但是就是如果没有去过那片的朋友，如果往那边走，我真的推荐天府山珍，因为我曾经在那片住过两年。然后天府山珍他们家的那个蘑菇馅的包子好吃，然后还有那个乌鸡锅，里头涮上蘑菇煮着，它是用那个砂锅的那种哈，但是挂釉的那种，然后做出来的那个味道特别浓，很适合女孩吃，就你觉得吃进去就觉得特别健康，特别养颜。但他们家唯独不好的就是地板太油了。太油了， 太久了， 真的，就是你要如果穿拖鞋都会被粘下去的那种感觉。 小心的滑， 是、 对，这个好多朋友也在找自己周围附近的地儿，比如说这是应该叫杨乐吧，他一定是住在北四环那边他说新奥购物中心里边，像香妃烤鸡啊、护国寺小吃啊、延吉冷面啊、京风包的全都有。 是我们家那边嘛，但是我觉得。 可能跟 但是可以尝一尝， 跟西单那边的比稍微 还是有差距， 有差距啊。 嗯，好的，咱先进一条广告，一会儿回来咱们接着奔西走。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吧，继续奔西走。哎，我觉得是这样。 嗯， 如果觉得大家可以在这一站停留的有推荐的，咱们就可以说一下。 是 啊， 之前说过的咱就不聊了。 好， 好不好？ 嗯， 继续奔西，下一站。南礼士路到了， 过， 这不是 下一站木樨地到了。 木樨地有，木樨地有，木樨地不光是有那个木樨地军博这一块、 嗯、 这一片不光是有那个吃的地方，也有逛的。 嗯， 有三个大型博物馆。 嗯，哦， 首都博物馆 是吧 ？ 是 中华世纪坛、军事博物馆都变成站名了嘛？ 对，因为马上也要八一了嘛。 对对对， 说这些， 就是这三个这个三个博物馆都是我特别喜欢去的。地方包括首都博物馆有很多，很我真是我那会儿跟坤去了不下十次，就这个博物馆， 就每次有特展的时候是吗？ 就是有平常也愿意去，把里头的所有他展过的文物都拍过照片等等的，经常反复看。我这文物这方面的启蒙就是从首都博物馆开始的，而且有很多著名的文物，你比如说那个康熙珐琅彩的蒜头瓶。那是他一个镇店镇馆之宝， 嗯， 还有一个我差点说成镇店名菜，那个还有比如说朱耷的那个山水图， 嗯， 包括王石谷的画，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地方，还有北京民俗的展览，它分东西两侧不同的这个展览的大厅，有不同的这个专题，这天去真凉快， 哎，多舒服呀， 啊， 是是。 你是蹭空调去的是 不？我反正这天要去首都博物馆，我建议穿条长裤。 嗯 啊，要么腿凉。 嗯 啊，那确实是很舒服啊。然后，中华世纪坛经常有各种各样的展览。那前年我去在那看的莫奈的油画展， 嗯， 啊，包括军事博物馆就更甭说了。我觉得，但凡就是少年儿童上学的，包括军事迷，一定都要去军事博物馆，确实太好了。太好了，古代的兵器、现代的兵器等等的，很多现在很多人都喜欢那种枪的各种型号不同的东西，人那都有， 嗯， 很全，很就是最权威的，中国最权威的军事博物馆了。 嗯 嗯，那吃的老字号也比较多。 嗯 啊，那个就是二七剧场那条路上，什么那个淮扬春， 嗯， 啊淮扬菜的，1988年恢复的， 嗯， 有过去老北京八大春之一， 嗯， 同和居。 同和居 这是过去老北京八大居之一， 嗯， 而且这个同和居是一直没断过的， 嗯， 它是52年还是53年公私合营以后叫老合营户，它所有的这个员工它基本保持原来的这个套路，而且呢这个原班人马，而且呢人有这个镇店大师啊，那个于小波于师傅，人家是那个全国唯一一个那个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大厨， 嗯， 确实是好， 三不沾吗？ 三不沾，不光三不沾，三不沾还有他各种那个鲁菜做的都非常非常好。 我特别喜欢吃他们家的银丝卷， 嗯啊，银丝卷，对，银丝卷，然后还有那个什么，那一年在他那儿吃的那个油爆肚仁，哎呦，真好吃， 嗯。 现在不知道他们家还做不做，那个是很费手艺的一个菜，包括还有就是那个上海老饭店。 嗯 啊，上海老饭店，我去 那 边 好多年了。 是本来上海老饭店就在上海就是很老的老品牌，来北京的也都好多好多年了。 嗯， 我觉得是北京做的上海菜做的比较好的其中一家算是。嗯， 好。公主坟站到了， 没有， 这么快就过去 了。我从木樨地 回来了。 对，我木樨地那儿稍微往南走一点点，在公安大学那儿有香肠香。 对 ，那个很好吃，对吧？ 吃肥肠的， 肥肠火锅嘛，因为然后再回来之后，然后再从香肠乡奔北奔南走一点的帕米尔食府，吃新疆菜的也是老字号了。然后原来那一片还有一个吃小火锅的地儿，除了三个亭，三个亭现在还在是吃重庆火锅的。然后还有一个吃小火锅的地儿，我记不太清是叫什么名字了，但是也很好吃，可能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原来是挨着一个洗车的那个地方， 然后天星炒肝在那边 开的，对， 就在那个白云路那个， 对对，就是在那个白云观对面开的， 是西侧马路西边。 然后那片还有个最有名的，就是现在我因为很小的时候在那片，我最喜欢吃的叫那个有一个韩国烧烤，记得吗？就是在 是原来在 职工之家， 是 职工之家的那条路， 贵的那一个是吗？ 没有， 没有，没有， 那个、没有， 就是原来在一条，在一条有，后来一条他那个，我们不是说嘛，他里头是那时候卖煤气罐的。 啊， 正好就开在门口了。 对对对对， 现在煤气罐那早搬走了、 哦， 但是那个饭馆现在已经改成一个川菜，吃火锅、烧烤涮的了。 中华大厦后头。 啊，对对对，就在正后身，叫头条嘛。然后这个饭馆现在搬到白云观去了。韩餐。 茂林居呢？还在吗？ 哎，茂林居还有。还有。 就没有在那儿生活过。 是的，是的。好，今天的终点站我们就停留在了木须地。不能再往前走了，时间到了。是的。这个没关系，剩下的一些，比如说像五棵松，我觉得可能也有蛮 多 临近小吃， 蛮多的要可以说的，对不对？像玉泉路啊， 公主坟， 八角幼儿园啊， 对 不对？都有蛮多要说的，那就下一期， 下一期吧， 下一期我们继续沿着一号线往西走。这一次真的是停留在大西边了，好多朋友都说我们的节目老不往西边，这一次我们留一期的时间就在西边，所有好吃的， 尤其是石景山那一片。 对啊，如果大家觉得西边有什么好吃的，也可以提前的跟我们提供一些线索。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哦、对对对，那叫高丽屋。 高丽屋，对。 好。 哇，都是有回忆的人。 高丽屋是在白云观的东边了，现在。 对，当然了。 是吧？ 当然。 就是它紧东边。 哎，那我知道的那个特贵的也是在那。 萨拉伯尔。 哦，对对对。 啊、 哦，是也是在那附近是吧？ 对。 哦，好的，这个来，非常感谢两位嘉宾跟我们的分享。谢谢谢谢啊。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我是熊丽， 我是杨元。 接下来的节目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再喽。